欢迎收听由喜马拉雅独家出品， 晋江文学城授权， 福暖文化制作播出的有声剧 《将进酒》，作者唐九卿， 第430集，赌局。戚时雨横在床榻，一副不堪病气消磨的模样。他头发白了许多，已经看不出当年策马去都洪秀昭的潇洒。他唇边躺着精液，戚竹一用帕子给擦掉了。 江， 戚时雨讲话喘息。 江万孝呀，到了，你跟他谈，我们出兵去都。 戚竹英挽着袖子，露出手臂，在床边的铜盆里淘洗帕子。 再看吧。 戚时雨胸口起伏不定，他转动着眼珠子。 保驾恭定，你就是剩一年的。 两晋三州都反了。 戚竹英认真地洗帕子。 圣印帝还能做多久？靠着他那10000督军，连去都的大门都出不去。 齐卓，卓印， 戚时雨骤然拔高声音：“ 不孝女！” 戚竹英拧帕子，没有作声。戚时雨泪湿双鬓，嘴唇颤动，哽咽道：“ 你坏我！”坏我戚时，你日后连祖坟都进不去。 窗口的斜阳晒着戚竹英的背部，他专心地晒帕子，像是没有听见。 倘若神则串败了。 戚时雨含恨泪流。 你一人可抵几十满门吗？天下人都恨你，你伪造我的口信，你啊！ 戚竹英把帕子抚平，在窗格的疏影里侧过头，望着那层层叠叠的花木。他有片刻的寂静。 倘若沈泽川败了，你就把我伪造口信、胁迫庶兄代笔的事情告到去都。孔伯然是个聪明人，宁可杀我一个，也会保你老帅不死。 戚时雨给去都的口信是假的，那是戚竹英横刀让庶兄写出来的东西。但是戚时雨真的没办法吗？他这是默许，想要给戚氏一条后路。如若沈泽川兵败，戚时雨宁肯交出戚竹英来换全族性命。等戚竹英决意不出兵的那一刻开始，他就不再是戚家女。戚时雨给的自由都止于戚氏。戚竹英若不能再为戚氏谋得荣耀，那么他与他的那些废物庶兄弟就没有不同。戚竹英没有待久，他晒好金帕就退出房门。檐下候着几个庶兄弟，皆不敢抬头看他。他接过戚伟递来的珠鸠，也对他们视而不见。戚伟跟着戚竹英出院子，小声说：“ 江大人该到了。” 戚竹英问：“ 大夫人准备妥当了吗？” 戚伟张开口，却没有说话。戚竹英随着他的目光转过头，看见红英撩起帘子，花香姨正提着裙摆下轿子。他也不知道哪儿想差了，越过红缨，把手臂借给了花香姨。花香姨的白花清香扑鼻，她搭着仙掌，在落地后才察觉是戚竹英。戚竹英想说点什么，便随口道：“ 哟。” 她最近有些疲惫，看着花香姨：“ 花挺好看的。” 侧旁的红缨眼唇轻咳。花香姨粉颊微红，手指松开， 原本想要挪开手，不知怎么改了主意，就搭着戚竹音。 茶亭准备妥当，稍后就请万萧到那里落脚，中间架有屏风，万萧夫人可以在此小歇，正好让季然给瞧瞧。 你是夫人，自然由你安排。江青山在绝西就是张利口，你与他对谈不要吃亏的好。无论如何，兵马大权尚在我手中，除非杀掉我，否则纵使他巧舌如簧，去都也救不了。 花香衣秀写露出点尖翘，他扶好群众，对戚竹音含笑道： 我有办法。 沈泽川用手抓了把单程余粮，再看向粮仓陈设。 粮仓今年失修，如今天将入冬，连日阴雨，粮食不能继续放在这里，要发潮生霉。 费胜收拢着油伞答道： 先生们也是这个意思，但是眼下时候不好。主子，若是贸然动粮，引起城中百姓猜疑，那咱们这些日子的功夫就白费了。 敦州守备军驻扎进来不到半月，吃睡反倒比在城外更加拘谨。好在沈德川粮食充裕，没有饿了士兵们的肚子，底下虽有私怨，却没有出事。丹城的百姓往西跑了不少，正堵住了沈泽川的前路。 余粮不多， 杨文玉的四轮车沾了水，在行动时留下了痕迹。 冬日酷寒，丹城无粮还要赈济，与其到时候再从磁州转调，府军不如就地放粮。 丹城粮都是潘氏剩下来的粮食，再用粮车调动难免费事，就地放粮不仅能平复丹城百姓的惶恐，还能省下一批冬日赈济粮。中伯的粮食储备有限，如果去都只能围而不攻，双方就只能比谁的耐心更好。 江万萧前往启东，罗牧以此为由力劝严氏再做斟酌，严氏还真被他说动了。几日前几乘粮食运入去都，封山教场已经改为存粮地，往南的水路可以直达河州。主子，去都这是要跟咱们打持久战了。 说是持久战，还是在等江青山。 沈德川松开手掌。 启东守备军就是去都的救命稻草，内阁和薛元清都深知光凭杂兵五万也挡不住我们，屯粮是孤注一掷。 杨文玉正欲开口，先眼唇合起来。 粮仓透风，飞升把我的厂衣给圆住。 主子也受不住这寒风。 费胜闻言示意门口的禁卫第一上。 乔天涯料想先生该忘了带长衣，今早临去时特地派人把长衣带了过来，我就等着先生问呢。 姚文玉照着长衣，咳嗽声也没有减少，如今无人在他面前再提看大夫的事情，药虽然都在按时用，但圆桌肉眼可见的憔悴下去。 江万萧到启东， 姚文宇的话说一半，舱外就有动静。谭太虎跨刀入内，朝沈德川行礼，粗声说： 夫君，去都来了信使，说什么不忍城下生灵涂炭，要跟咱们谈谈。那十几个学生都送出了城门，就在丹城以西设坛等候。夫君，此刻我强敌弱，再谈什么呢？索性让神威提笔檄文一张，我们就此攻入去都，免了麻烦。 沈泽川擦着手掌问： 来者有谁？ 曾寻一居于守卫，其余的全是学生。 沈泽川只需想一想便知道其中凶险。 江万萧已到启东，大夫人必要与他促膝长谈，此事不应，难免让启东小看了，况且久违去都终非上策。 杨文玉握起自己的帕子，侧过头对沈德川说： 时机已至，夫君，我去去就回。 本集已播讲完毕， 请您订阅、评论、分享哦。